将住大兴区的李大姐打进热线向我们反馈说，她爱人呢是送外卖的，每天回家衣服上都是盐斑，一想到大中午她都在外奔波，大家吃饭的时候也正是她最忙的时候，心里特别心疼，就想订点羊奶粉给爱人中午补充一下营养，送的足贴每天晚上都在贴，感觉身体轻快了很多。 这么热的天啊，别说是送外卖了，就是站在马路边上10分钟我都觉得快被蒸发掉了，更何况是外卖师傅们啊，每天顶着大太阳穿梭于各大商务楼和小区之间，要是遇上了大暴雨，那更是从头湿到脚。所以说啊，如果您的餐送迟了，又或者汤汁有些泼洒，也请您一定要多多包容和理解。 都说心态是健康的良药，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开心与不开心的区别就是在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。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，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。 是的，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秦源乳业专业做羊奶已经10几年了，而瑞麟羊奶粉正是秦源乳业最畅销的系列奶粉之一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一盒300克，15袋独立包装，本档活动当中呢，直供价只要99元一盒。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订购2盒1个月的量就送50贴的老北京艾叶足贴一盒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说到这老北京艾叶足贴，一定要强调一下，这个季节用再合适不过了。三伏天本应是出汗排毒的季节，可现在不管是在办公室、家里，又或者是公交车、地铁站里，到处都是空调冷气。要是和朋友逛趟超市或者商场，感觉需要穿件外套才行，你说这个身体能好吗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啊，每天晚上贴一副这个老北京的艾叶足贴，一贴一撕，方便好用啊。除了您是孕妇或者是易过敏的体质之外啊，所有朋友都能用。那现在起呢，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8元，不仅可以喝上整整1个月的羊奶粉，还有50贴的老北京艾草足贴免费赠送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来看到尾号是0094的朋友说，老妈呢一年四季啊，这手脚都是冰凉的，是年轻的时候吃的苦太多，听说呢羊奶营养高，就想给老妈订一点。1927的朋友说，我现在每天晚上都贴足贴，简单又方便，一撕一贴就可以了，特别适合我。所以呢，今天听说啊，1个月的羊奶粉就送50贴的足贴，那就来订个4套，可以贴到今年年底了。 还有手机尾号4851的朋友说，我是瑞麟的老会员了，羊奶粉已经喝了2-3年了。我们家什么赠品都有，只是这个足贴真的有那么好用吗？中医就说过啊，足底有72个穴位，适当的刺激足底穴位啊非常好。关键是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8元喝上1个月羊奶粉的同时，是不花钱免费得的这一盒精装版的老北京足贴。活动还剩下1分钟了，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如果您想给家人补充营养，今天的活动套组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，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8块钱，不仅可以带走原价是516元的2盒羊奶，而且呢还有1盒50贴的足贴免费赠送。这划下来呢，每天一杯啊才5-6块钱，每天5-6块钱就能够补充到640毫克的钙、6.0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以及15微克的硒，还有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每天一杯，每天营养。留下最后一点时间，您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。别忘了，今天订购2盒羊奶，喝上1个月，同时还有50贴的老北京奇艾足贴免费赠送。除了过敏人士，还有孕产妇之外呢，所有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，一撕一贴，非常的方便。早上起来呢，就可以看到足贴上有黑黑油油的物质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4007106108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呢是免费的为您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再来付款，不满意啊可以直接的拒收，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